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29集。 哎，二宝，你后退，我怕划着你。 哦， 我来吧。 边南把刀递给了秋意，又连人带椅子的把秋意往桌边挪了挪。 靠，你挺沉的。 你不说我这样的来俩也轻松吗？ 你在家猫了都快一个月了，长秤了懂吗？ 秋意切了半个西瓜，拿了一片给秋燕。秋燕心满意足地啃了一脸西瓜汁儿。 行了，洗脸刷牙，上床睡觉。 嗯，那今晚我睡爸爸屋里吗？ 你， 不用不用，我一会儿就走，我明天上午考试。 好吧，那晚安。 晚安。嗯。 边南过去搂着二宝亲了一口。坐下来吃西瓜的时候，秋意又问了他一遍。 你能回学校吗？ 我真没喝醉，就是有点晕。我喝一口酒就能有这效果。哎，你看我这英俊的脸像是醉了的人吗？ 太黑了看不清，听着挺像的。 你差不多得了啊。我是黑了点，至于看不清吗？ 我是说灯不够亮。 靠。 夏天的葡萄架下吃西瓜，很美妙的感觉。西瓜要是冰的就更爽。俩人都没再说话，埋头啃完了半个西瓜。秋意按了按肚子，这回是真吃撑了。边南进屋拿了纸巾出来，一边抹嘴一边小声问， 你家这房子是你爷爷留下的？ 秋意拿着纸巾。边南再次刷新了他的印象，下午院里乱七八糟的情况下，边南居然注意到了这么一句不起眼的话。 嗯，以前我爸从爷爷手上买下来的。 给了钱他们还那么嚣张？ 因为太便宜，就给了50000，也没个协议什么的。现在这房子要是拆迁，就值不少钱了。 难怪。我这算多嘴下打听吗？ 算。 哼，那我走了。 这一转身太潇洒，他感觉有点晕，赶紧弯腰撑在了秋意椅扶手上。 那，你要上厕所洗手什么的，有需要帮忙的吗？ 秋意看着边南凑到了眼前的脸，没说话。虽然光线不太够，这个距离还是能看清边南的脸。总觉得一瓶酒下肚之后的边南跟平时看起来不太一样。说醉了的确不是，但就这突然因为一瓶啤酒就整个人放开了的感觉，比平时顺眼点。秋意靠在椅背上想了想，话还没说完就让边南打乱了。 要不 啊，上厕所是吧？一晚上渴了西瓜的。 谢谢。 怎么了？ 缓缓。 哦，那您先缓着，我先解决一下。 边南松了手往厕所跑，跑到厕所门口，脚底下没站稳，差点摔倒。他踢了一脚门框。 靠，吓死爷了。 上完厕所之后，他步履轻盈地跑出来。秋意往厕所方向已经蹦了几步。边南拍了拍他小腹。 哎，看来你也挺急啊。 还成。 来，哥哥扶你蹦。 边南上完厕所很愉快，架着秋意往厕所走。走了两步，他觉得有点使不上劲。秋意大概是腿还没缓过来，蹦得很慢。边南一弯腰，胳膊往秋意腿上兜了过去。 真磨蹭。算了，我吃点亏吧。 秋意吓了一跳， 没来得及喊出来，脚下一空，被边南打横抱了起来。 你有病吗？ 二宝说了，不能说粗话。 一瓶啤酒就能让您抽风抽成这样，也是个奇迹了。 我这不是怕你憋急了吗？我又没把你扔进去。不过你真挺沉的，比万飞沉多了。 那你抱万飞去。 抱腻了。 秋意上完厕所，看边南那架势正在兴头上，估计是等着打算再把他抱进屋里去。秋意把着门框， 我还要洗漱，你回学校吧。 不用我帮忙了，那我走了。 快走。 那我走了，晚 安。晚安。 边南打了个车回学校，出租车上空调打得很足，半路上边南那点头晕的劲儿就全散了，就觉得冷。下车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暖风让他想跑两步，不过想起自己在秋意家似乎有点兴奋过度，立马又打蔫了。他酒量的确是个奇迹，但以往有点晕也就是找个地儿窝着发愣，很少有这种状态。他在马路边上蹲了一会儿，觉得大概是因为今天包饺子了。包饺子在他心里是很特别的事儿。过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块儿，热热闹闹地包着饺子，说说笑笑。亲身经历一次这种只在电视里看过却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场面，让他整个人都觉得踏实舒服，比那瓶啤酒劲儿大多了。在秋意家包过这顿饺子之后，边南对秋意最后的那点不爽也都消散了。万飞本来对秋意还有点不满，不过拿他的话来说，吃人嘴短，再加上徐蕊对他态度已经有了转变，他每天满脑子都是徐蕊，也搁不下别的了。边南依旧隔三差五去秋意家转一圈，碰上要去医院检查的就陪着去，一直到医生说下周拆石膏，边南才松了口气。秋意没参加期中考，但总算是能赶上期末考了。期中考过后，边南和秋意的成绩都挺难看的。边南是无所谓，家里没人对他的成绩有什么期待，就老爸叹了几声气。但就像边南没底气对抗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一样，老爸对边南也一直没有真正训斥的底气，最多就是教育两句。俩人在很多事上都同样发虚。万飞比较严重，被他爸教训了好几天，想起来了就抄家伙抽几下，跟解闷似的。 都考完俩星期了，我爸还过不去呢。我靠，我在学校被老蒋折腾一个星期，好容易回家了，又被我爸一顿收拾。哎，看见我身上的印儿了没？哎，怎么印儿没了？ 喜欢啊？ 我帮你，靠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 不过虽然他俩跟秋意的矛盾算是解决了，但体校和航运的矛盾却依然存在。特别是在航运老大腿没恢复，连期中考都错过了的情况下，体校即将毕业的韦老大潘一峰对群龙无首的航运进行了多次打击，看样子是想赶在暑假之前乘胜追击，扬眉吐气。 哎，昨儿晚上申涛他们被潘一峰带上毒网吧后面胡同里了，打得够呛。 你去了？ 去了，我还没进网吧就被他们拉上了。靠！ 哎，战况怎么样？ 能怎么样？申涛那边七个人都伤了，不过应该不太严重。我在大部队后边看不太清。 那等秋意回来了还得有大动静啊。 哎，那估计还是航运要吃亏。潘逸峰这回带的人有几个不是在学校的，外边的。 潘逸峰开始找专业流氓了。 啊，早毕业早安生。 虽说两个学校这么多年都不对付，打群架简直是家常便饭，但从来都是拳头棍子解决，也从没人叫过外援。潘逸峰这种坏了规矩的行为谁都看不上。 你明天上午是不是要去陪秋意去医院拆石膏？ 嗯，干嘛？ 要不要提醒他呀？ 顺涛又不是哑巴，他能不说吗？ 哎，也是，潘逸峰这人生够写一本不要脸指南了。 秋意本来打算周五就去拆石膏，但边南觉得这么隆重的事必须要参加，于是把时间推到了周六上午。 我来了，出发吗？ 我也要去，可是我哥不让我去。 医院有什么可去的？一会儿拆完了，你哥抡着腿回来带你玩去。 可是我想去。 等我回来，我带你去公园，你要跟着去，我们就回来在院里玩。 那你们多久回来啊？ 拆完就回来了，要不了多久。 你写完两页毛笔字，我们就回来了啊。 好吧。 秋燕跑到桌边，拿起了毛笔，又扭头有些兴奋地对边南说： 我们开始学写毛笔字了。 嗯，真厉害，我都不会写。 我可以教你啊。 好。 那你教我打网球吧。 好。 秋意的腿上出租车依然费劲，好在边南知道他腿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动作可以不那么小心翼翼。他推着秋意的肩，把他塞到了后座上。到了医院下车的时候，也是直接一把就把秋意给拽了出来。秋意被他拽得一个踉跄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 你现在是不是非常愉快？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笑得太明显了？ 笑吗？你笑起来挺帅的。 嘿，你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 进去吧。 秋意已经拍了片子，确定可以拆石膏了。医生让他坐在了椅子上，转过身，拿出了一把锯子，确切说，是根锯条。边南盯着锯条，觉得自己腿上一阵发凉。没等他问，医生扶着秋意就开始锯。锯片在石膏上发出沉闷的声音。边南继续盯着锯条，总觉得医生动作这么潇洒，下一锯子就该锯腿上了。秋意突然抬头冲他说了一句： 有个事儿。 啊， 忘带鞋了。 秋意打了石膏的腿一直没穿鞋，就另一只脚穿了一只拖鞋。 蹦回去呗。 外面就有卖拖鞋的摊儿，你去给他买一双不就得了。 边南本来还想损两句，一看医生严肃的脸和锯条，又闭了嘴。把自己脚放到秋意脚边比了比。 哎，你穿多大码的？ 44。43也穿过，得试。 废话，我还穿过33的呢。哎，我这鞋是44的，你试试。 买个拖鞋，大点小点有什么关系？ 哎，快试。 嗯，正好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